比赛胜负已出，但是对于一个季后赛的比赛现场来说，此时的萧山场馆却显得有些冷清。太多太多的人都还没有回过神来。这是星星的主场，星星瞬时间逆转了形势，取得大胜本该是让他们彻底疯狂的，但是这个方式让他们到现在了还在回味当中。直至两队选手都进行完了赛后的交流，开始向现场观众表示谢意，很多人如梦初醒。赢了，他们赢了，确确实实的赢了。欢呼声乍然间响起，观众们的情绪高潮居然迟到了这么久。坐在电视机前的玉文州接到了电话，是黄少天打来的，但是接通以后听到的全是喧闹的声音，明显来自现场。黄少天也是回味到这个时候才和所有观众一起觉醒。 喂，太爽了。怎么弄出来的啊？ 谁知道呢？是啊，这个问题又有谁会知道呢？向现场观众致意完毕后，两队选手都离场回到了备战室，稍作休息后就要进行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了。先出席的是输掉比赛的霸图战队，队长韩文清、副队长张新杰和张家乐三人出席。一到台就见下面记者们一个个都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模样了。果不其然，一宣布开始，第一个让起来提问的记者连通常情况下对败者安慰的场面话都不说了，直接就问对今天的比赛有什么看法。一个非常公式化的提问，但在今天这场比赛，大家都觉得这问题特别意味深长，问得特别在点上。 非常意外，韩文清答道。 就四个字，记者显然都非常不满意。 能不能多说几句啊？ 星星在团队赛中的这种安排确实前所未见，超乎想象，我们完全疏忽了。多说了几句的是霸图的副队长张新杰，他虽然是以失误率著称，但也不可能是零失误，而他本人更没有把这当作是自己的标签，从来不会羞于提及自己的失误。团队赛里的这一出，他也将其归属到了疏忽里面，但是即便是他如此定义，恐怕却不会有多少外人会这样以为。这一幕可是让整个荣耀世界都意外，都震惊了，不应该苛责霸图战队没有事先想到这一点。记者们当然也绝没有在这一点上追究，紧接着就有一位问道， 这场失利会不会对霸图接下来的比赛造成什么影响啊？ 我想不会，这样大规模而又准确的计划，我认为肯定需要大量的赛前准备，接下来一场是我们霸图的主场。 两场， 这次是韩文清在旁补充了一句。张新杰笑了笑，韩文清说两场，那等同是宣布了下一场是霸图胜利，这当然也是张新杰也期望的，但显然他不会在未确实的情况下发出这样的言论，而且他还要纠正韩文清这样说法中的漏洞。 接下来一场是我们霸图的主场，倘若获得胜利，不要倘若啊，肯定是我们胜利好吗？接下来一场和再接下来一场都是。 张家乐这次干脆是无情地打断了。张新杰无奈，但是记者们全都望着他，显然还是想听到他把之前未完的话说完。张新杰于是也就没去强调他的倘若，而是 如果进行第三场的话，随机产生的地图，星星也不会具备部署这种战略的条件，所以接下来的比赛我们无需担心今天这种情况。 一旁的张家乐撇了撇嘴，显然对于张新杰对第三场使用的如果比较不满意。张新杰的分析是理性严谨，基于这种分析，大家发现确实本场比赛的星星搞出的场面虽然惊世骇俗，但是也就是赢得了这一轮赛事的胜利而已，对于接下来的比赛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影响力， 霸图只要调整好心态，不要让这场失利造成心理上的影响就行了。而这一点对于霸图战队很难吗？一个个都是身经百战之辈，有了张新杰这种分析，这场也不过是一轮普通的客场失利，何至于影响到他们的军心？霸图的情绪相当的稳定，作为这场惊世骇俗中的背景部，他们似乎在比赛结束后就已经调整好了心态，他们的关注点已经是下一轮甚至下下轮的比赛了。这场比赛中星星搞出的东西完全不会成为他们的思想包裹。失败一方的记者招待会完全没有让人感受到失落和低沉，这就是霸图，任何事都无法阻挠他们挺起胸膛向前的脚步。出席招待会的三人随后再回到了备战室，大家各自收拾着东西，接下来就已经可以自行离开赛场了。备战室里的电视中却是接下来星星接受记者招待会的镜头，没有人刻意去回避，大家时不时都会扫上一眼，听听星星要说些什么。星星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是叶修、方瑞、罗吉三人，今天的明星会是谁那已经不用多说了，三人这一出来闪光灯就闪个不停，80%都是想抓罗吉的特写，罗吉当时就几乎要被闪瞎了，他哪经受过这待遇了。 恭喜星星季后赛取得三连胜啊。 和胜利一方的采访总是比较愉快轻松自然一些，一般胜利的队伍也愿意多聊聊，所以记者们倒不是显得特别急切。 继上回合作战中蓝雨的黄少天被树砸到重伤以后，星星又一次利用了相同的点啊。 再开话题果然就聊到这儿了。 那完全不一样的，黄少天那是自作自受。 叶修说， 妈的。 看着电视的玉文州这时又收到黄少天的短信，连着两条，先骂了一声，接着又一条， 我一定要弄死这个家伙，你有没有什么杀手可介绍的？ 宇文州笑笑没理，而现场这时候已经笑成一团，宇文州可以体会黄少天此时的尴尬。 所以今天才是星星特意布置的咯？ 当然。 能不能说一下这种事儿是怎么做到的？赛前一定做了很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吧？ 记者抛出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所有的视线都已经集中向了罗吉，但是没想到这个问题居然会被叶修抢答。 不需要，我们的这位选手对地形有特别敏锐的直觉，他只要随便看看就知道该怎么弄了。 什么？ 所有记者目瞪口呆，招待会一时间竟然安静下来。罗吉汗，罗吉瀑布汗，罗吉伊瓜苏瀑布汗， 居然真这样讲吗？ 罗吉有些不安地偷偷看了叶修一眼，看到的是一副特别从容诚实的模样。随便看看就知道该怎么弄，自己哪有这鬼一样的能力啊？为了精准搞出这次大破坏，他只是随便用来写写算算的草稿纸就用了不知道多少斤。关荣飞那边也提供了大量的对于游戏内各种物质各方面的数据化信息，这是一个准备了相当久的战术啊，在常规赛里使用太过浪费，就是要在季后赛这种关键的淘汰赛事里起到一锤定音的大作用。过来出席记者招待会前，叶修就叮嘱他要这样这样讲，他还以为叶修是在开玩笑，但是现在他看到了叶修对着这么多家媒体记者的镜头就是这么轻松自若地扯着谎。 居然随便就能做到，您这是怎样的能力啊？ 记者们回过神来了，顿时更加关注罗吉了，称呼都成您。罗吉顿时更慌张了，他当然也只能将错就错，迷迷糊糊地编道， 我对荣耀地形方面的东西一直都比较感兴趣，这个大概有一定的经验，也是一些直觉，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记者们那太善于察言观色了， 叶修是很从容，但是这罗吉到底年轻，似乎有一些仓皇。但是又想想，一个新秀突然间好像明星一样被包围着，有些慌张似乎也是正常的。 这会是真的吗？ 记者们此时都将信将疑，电视机前的玉文州却已经乐了。这种事儿怎么可能啊？这一听就是在忽悠吧，哪会有什么笨蛋真的相信呢？客队的备战室，霸图战队还没有离开。听到这一段时，备战室里顿时安静起来了。宋其英连忙就走到了张新杰身边。 副队长，叶修前辈刚刚说这些并不是事先准备的，只是临时计划的，那么他们在客场作战的话也会有这个能力。 笨蛋，这怎么可以相信啊？是叶修那个家伙在故弄玄虚罢了。 张家乐立即过来训起了宋其英。 是这样吗？ 宋其英有些茫然，继续看电视，听到了罗吉接下来的说辞。 经验，直觉。 宋其英嘟囔着，偷偷看了张家乐一眼。 你看他那个样子，就是被叶修教他这样说的呀。 宋其英不吭声，望向张新杰。 会有这样的经验和直觉吗？ 张新杰说。 你也是笨蛋吗？ 张家乐各种无语。 这方面的信息严重不足，或许需要重新做一下评估。